好，欢迎翻嚟 Format Octa Channel。其实都是一次过录噶啦，不过因为叫做本来咧系谂住三节咧，系第三节咧系净系俾一个地方嘅，但系发现之前净系老抽用咗两集。好，继续自我介绍先，我系杰特。 冇错，啊，小姐， 有个唔出声嘅嘢，阵间会出声噶啦。嗱，今次讲到磁带啦，其实磁带咧。以前我覺得磁帶最初我去嗰時係冇咁女性向㗎，即係所謂 ladies role 未出增長嘅年代， 係 ACG 未進駐老抽年代。我哋而家可以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啊，即係喺 ACG 仲未進駐呢個老抽年代。 卡士， 救命啊！翻嚟啦，翻嚟啦，唔該。 ACG 鋪頭就係老抽。唔係，所以點解咧？你可以查一查噶，好多連鎖店嘅本店 個發跡地 都係喺磁帶。 例如話虎穴門嘅總本店咪喺磁帶咯。 噏不出嘅，除咗機密都係，即係唔好意思，名朗博喺雜貨。係 啦， 即係嗰陣時點解咧？因為印刷嘅問題，印刷鋪嘅問題，當年磁帶好多印刷鋪嘅，所以令到嘅書類物品啊。都會優先喺儲袋， 最記得嘅啦。 然後所有賣書的，亦都好自然地放咗喺儲袋。 嗱，宇宙船就喺儲袋啦，總店就一直都係儲袋啦。佢總店係嗰間，我俗稱個牛奶屋。 轉咗啦，牛奶屋換咗新裝啦。 嗱，我第一次去嗰時未有牛奶屋嘅，仲喺虎穴嗰時嘅咩啦？宇宙船有一間好三層好細嘅鋪頭，依、這個我每一次同人話叫做咩？見到中意嘅嘢買咗先，我都中意講呢個故仔就係我好1994年嗰時，我去到宇宙船見到張等身大嘅美食靈芝海報，當時我係猶豫咗，結果冇買。之後我係怨恨到而家。之後我每次同人講就係、是、見到你想嘢買咗先啦，因為你可能以後唔會再見到嗰件嘢噶啦。 哦，咁主要係因為你跟住你就飛翻香港啦嘛。 咁係啊，但所以話去旅行嘅話咧，真係買咗先講。反正有一句，你都預約碌爆卡嘅啦，唔爭在啦。 即係我印象中，我去磁帶咧，就比去老抽早嘅，因為我第一次去日本係跟團去，係好係咁啱啦咁巧，喺新宿嘅酒店撥滿咗，轉咗去新西，即係係啊， 冇得住京王住，住曬新西 City 啊， 咁好啊！ 所以先會去咗新西嗰邊。新西喺邊咧？其實新西喺磁帶嚟講算係幾有名嘅外國人嘅酒店啦嚇。行過對面就係、是，舊以前嘅總店，以前嘅總店兼旗艦店咯。嗯，嗰陣時咧，嗰陣時係應該係零幾年啊，我唔記得。總之我嗰年我啱啱十七歲生日，係啊，啱啱夠稱。 妖唔夠稱入去啦， 扮嘢。 咁你夠稱你先可以買嘢，佢真係會車你噶。 OK， 咁我時代、 就是、去到嗰陣時就係行得落去。嗰陣時咧嘅拆船咧係冇咁恐怖啊，冇恐怖啊。 嚇！嗰時都有我啲男性向嘅嘢㗎， 唔係有啲係好多。 我知我嗱，我而家有一張肉嗱，我而家手頭上用緊嘅一個精品就係、是、船風管家嘅 keyboard 及布。就喺嗰時買嘅，一邊有啊。 94年嘅嘢， 唔係，依好近期嘅，近期唔係應該講都唔係近期，都成17、18年前嘅，即係船款都 100多年。給我們已經，給我們將會細碎的星辰。係呢、這個，但係咧，我後屘過咗幾年之後，我大佬去日本翻嚟，我叫佢，我哋過去拆船幫我買幾本畫集翻嚟。哇！佢翻到嚟啊，系劈低本嘢，然后喺度嘭嘭咗，唔知几 Q 耐。 你收 用咗。你知唔知我喺宅女面前买书啊？几咁恐怖嘅事啊！ 羞耻嘅事情 啊！我唔知啊，俾我拆船会变成咁嘅款噶嘛？ 乜有呢个问？我好似从来未试过呢个问题。 嗰时我去时代都唔见咯，我2006年嘅。 我帮朋友买女性向同人志，我都咁排队啦。 系啊。 咁系你，咁你将另一样嘢丢咗落海啫。即係因為好簡單，我第二次從去翻磁帶係2007年嘅事，已經係2007年嘅事啦。啊咁啊，哇，唔叫多女啊！然後得女望一望我，放跟住望翻，跟住放低。我唔知點解，喂大佬係冇錯，係少見啲啫，係入，但係我哋應該見慣宅嘅咯嘛，阿生、 阿姐 啊，即係然後咧行咗上去咧，佢而家係好分，佢層次好分明嘅。因為咧，女性向、男性向、女性向、女性向、男性向，係一層每一層嘅個每一層買嘅嘢 其實佢冇特登分咗到男定女香香噶，但係有啲嘢咧，女性係唔會，有啲嘢女性係唔會要嘅，啲婦女們係唔會要嘅。 嗱，講到 即 係 賣 fit 搞嗰一層，咪淨係得男仔咯。係 咯， 即係你都好層次分明，佢 total 有九層，有一層係 event 用，一層係事務所，所以嗰七層就剩翻嗰七層就得。 等陣先 ，Melon Book 好似未進駐池台喎。 冇。 哦，仲未入侵池台，因為池嗱池台咧有樣嘢 信嘅必要，因為 Melon Books 其實係男性向噶嘛，佢女性向嗰邊撤咗退啦，所以佢變成佢冇必要喺池台度做嘢咯。 同埋咧嗱，有一個就叫嗱喺早秋咧，即一般時間即係叫去咧。都會見到有啲 Maidol 去派啊傳單咁樣嘅，而家我唔知道我冇啦，因為傳聞話Maidol 少咗依輪， 一路 keep 住都有， 但係我最近 鋪頭要做生意嘅， 但係咧 咁樣啦， 但係咧你喺池袋你唔會見到啲執事派傳單咁樣嘅喎，應該講就係、是。如喺前嗱，你喺附喺老抽咧，你聞係聞，你舉目一望咧就知道邊度係咩多咖啡嘅。但係你池袋咧， 有人帶你去㗎。 唔係，你喺望 反而呢個有咯， 到啊，好陽㗎，係打正題做生意嘅。但係你池袋咧，啲執事格契查咧係收得好埋嘅。你行嗰條街，你係知道嗰度呢啲係熟女之路㗎啦。但係你係完全唔知嗰條路原來係好多鋪頭。是要走埋啲大廈度揾個招牌先見到嗰個招牌啊，係好神秘噶。 假設啲咩？ 反而係入邊極少數貨男性會貨男性向的，應該話也賣男性向的。 咦？不過 反而係比較養眼噶。 話時話你講開遲到咩？另一樣嘢，不過陣間先講啦，係咯。 即係佢所謂嘅月女路起頭就遲到係拆田總店啦嚇、即係佢一落個就係、是、羅針盤，再個係K-box。係 啦。同埋嗰一帶咧，其實同虎穴唔同，因為喺老抽咧係真係雜味濃，雜味啊啲臭到你覺得一聞到嗰陣味你想走，但係咧喺池袋嗰條街行咧，覺得同一般住宅街冇分別啫。 根本佢唔大，淨係改 好醜陋㗎，婦 女們嘅偽裝工程 好厲害㗎， 比較厲害。 即係你除咗比較大嘅Melon Book 係唔係比較大嘅遊船係走唔甩之外，一般嚟講你係唔走，你係入落地牢。推开道门先见到嗰堆嘢嘅，好嘢噶。 所以咪话反而系少数货有货男性向嘅，反而会比较显眼，就系因为佢哋唔会咁会做呢啲。喂，佢哋直情系隐蔽工程啊，做紧。 系啊，嗱另一样嘢，池袋咧好多嘅，但系咧严格嚟讲，其实同宅冇乜直接关系。 电梯店啊， 系啦，池袋特别多戏院。 戏院， 我最记得有一我因为我通常圣诞去系琴 weekend 咧。新年之後，我去留新年，我初三、初四。 好似有一間有四五間，四五個。 四五間啊，喺私家鋪度有一間啦，私人隔離地牢有一間啦，跟住喺新沙嗰度有一間，三大間。咁我試過就咩？之後一日睇四套戲，之後早睇咗拉打，跟住睇《宇宙戰艦大和號》，跟住晏晝睇完之後有做咩嘢？跟住夜晚睇埋《中醫癲》，睇到人都癲咗。 真 係 癲咗， 人都癲喺度。 OK， 因為真係因為好啱就係佢喺嗰幾間戲院係專播動畫特別多嘅，尤其是私家級嗰、那個，因為東影咧係主要擺嗰度，所以如果想睇東影片啊，即係話睇拉打啊、戰隊啊、光美咧，光美難啲啦，因為光美通常咧我去到嗰時咧都落咗畫噶啦。佢就一般嚟講嗰段時間咧都喺嗰度特別揾到嘅，但係通常真係十點。 但係有個問題，嗰陣時依家私家級仲有喺度咩？ 仲喺度。 OK， 咁嗰間 大型機鋪嚟噶嘛？ 但係好似之前 幾年咯。 啊，唔係，我記錯，執嗰個唔係私家級，係英大 佔執咗好耐啦。 太正啦！ 但係嗰時啱啱我去過啊嘛，就係佢執之前。零六年。 呢個畢竟時代係喺呢個僅次於老抽嘅第二大 A C C 城市。 不過而家又叫就係頭先嗱，我之前嗰集都講過啦。虎穴咧，佢係總店嚟嘅。事實上個虎穴好行程度咧，我覺得池袋係好行過老抽，因為老抽其實好窄，因為佢每一層佢五六層，但每一層都好細。但係咧，池袋店咧就好大嘅，其實係每一層都係好行好多㗎，四層樓，但係好行咧，舒行得舒舒服服。你唔會話一轉個身你批到隔離嗰條友。 嗱，我就係知我第二次去日本，即、就、係、是、第一次去嗰陣時係咪？唔係嗰次第二次去日本去老抽嗰陣時，唔係去池袋嗰陣時，唔好意思，成日掛住老抽。池袋個府院，我最有嘅印象就係好難聞，好難聞。 我唔明點解噶。其實你畫地圖嘅話咧，係就係大街轉入去，但係企咗喺大街就望到佢個招牌噶啦。係 啊， 我成日轉錯路，成日轉錯路。 我唔明。 因為時代其實都好多個分支口嘅，其實佢大街。 唔係大街嘅好，佢大街嘅 新曬通啊嘛。 係太似啦，大佬。 係啊，其實個個交叉唔多嘅，你諗下。 我十字路口差唔多樣，我成日轉錯路，入到去好入，哎呀，行錯路行翻。 同埋嗱，好簡單就係你行咗過去，想經過 Big Camera， 因為嗰間 Big Camera 一個我好深刻印象，但同本集冇乜關係嘅就係、是。佢好多鏡頭入面試，咁又另一樣嘢啦。 Back camera 有名叫 camera 啊嘛，大佬。 但嗰間嗱，依個你唔講啦。 冇嘢講，你講時代我都要。一定要提 back camera， 點解？因為係喺時代，你打開時代地圖一樣嘅情況。 通街都 back camera。 超多 back camera 嘅。 係啊，東口一間，跟住後面有一間，跟住有相機館有一間。 係幾間？ 哇，係傻！ 哇，大包圍啊！ 跟住仲有立 B， 時代仲有立 B 嘅。 咁老抽都有立片， 但冇咁，唔係但係遲咗間好大啊嘛， 好 交叉 大， 好大，哇！但係嗱、我唔知點解佢唔係日本第一啦，因為以前嗰個立片其實以前係亞馬台機電嚟嘅，大刀喎， 但係阿媽都唔認得， 即係嗱，如我可能係因為有多巴士將食街啊嗰啲地方計埋落去。如果不計的話，我覺得、可能一、那個舊亞馬台本店比佢仲要大。 不過那邊咧，我絕對可以話你話若多巴士大而無當，那邊啫大而無當啦。 那邊堅係大而無當啦，點解？ 冇嘢。 咪重點係那邊做咩人生意㗎，大陸佬？ 係真係。都大字， 那邊是真的做大陸仔生意的， 他好行啊，因為成日唔係那邊有好處就是非常好行，因為成日都冇乜人。 我諗佢係大，所以你顯得死嘅人比較少。 嗱，有多巴士都好大，但係有多巴士口碑嘅，都冇話下。嗱，講即係佢有那邊， 你梗係冇撞過旅行團啦， 冇。不過好話喎， 那邊撞到旅行團係好恐怖嘅事嚟㗎。 不卡米娜咧，我幾間其實依個亦都唔差喎，其實都幾多嘢行喎。不卡反而喺池袋店就 我好討厭佢首主題曲，用啲童聲，應該係童聲啦，喺度知唔知啊？啲兒童節目都唔用嗰種咁啊。 用咗多巴士首主題曲邊個難聽啲咧？嗰首就好洗腦嘅。而家唔係好 正常。多巴士嗰首正常好多。 我比較少，因為我通常我戴住耳機去入去嘅。 哇，大佬，你用哇，大佬，我廿幾歲人噶啦，你唱你揾首俾細路聽歌。 夠唔夠？春年翻返恐怖嘅、 差唔多咁嘅程度。如果你香港人比較容易嘅比喻就係你某間百貨某間公司入邊。24小時，係佢16小時 ，lap住首春田花花幼稚園。 好，我絕對唔會喺咁嘅鋪頭打工咯，我黐線嘅人都癲啦。 嗰我嗰幾個鐘啊，就已經令我對呢間嘢徹底厭佢。唔係因為佢賣啲嘢唔好，唔係因為佢折扣唔好，唔係因為乜嘢？ 係 因為首歌太難頂，太 洗腦。 哦，洗腦就緊嘅，因為幾廿秒嘅歌不斷咁 lap， 間間都係咁洗腦， 間間都係咁樣㗎啦。 但係問題係，喂大佬，我頂真係頂你唔順啊！你知唔知啊？ 通常所以我逼卡我就我唔知點解，我同佢依間鋪頭冇乜緣分，我係約咗巴士派。我係因為可能去老抽用咗巴士咧，好行嗰啲話方便啊嘛，唔使煩啊嘛。 嗰間唔使講啦，嗰間。 唔係有個重點就係、是，因為咧我去 南天住 咧，一定 要一定我住池袋㗎。 咁嘅大鑊。 嗱，佢都係個大原因啦，呢、這個，因為南天住係近抽老抽。 唔係，就算我日本，就算我札幌嗰 邊， 我坐巴士派。 老抽咧係有酒店嘅，但係相對比較少，但係池袋酒店係多到爆。 喂，平咩？ 你唔好話酒店， 又貴最平都有。 豐劍遊人最平見過2700多， 係啊。 但係係期間限定。如果唔計佢嘅話，就3000左右。 4000到咧，一般嚟講，你話池袋之家嗰類級數4000啫 喎。池袋之家算民宿啦。 係咯、 你要揾酒店都揾到三。 酒店民宿都多，其實 行10多分鐘嗰波可能要。 有 幾個遊屋啫嘛，最多。 我記得你之前嗰時都住過啲咯。 我除咗第一次去日本係跟團之後，我往後我自己去嗰陣時候，我都係揾磁袋，因為方便。 你去邊都方便嘅， 你 琴日 cat 你去 琴日 cat 最簡單啦，一條 南 海線直到 旗津街入海咯， 扯都唔使。 因為我南天住我貪 住南天住就要轉車啦嘛。 但我中意有一路抽我去。 咁我喺池袋去老抽都係咁嘅時間，都係咁 嘅 價錢。但我去池袋唔使錢，行過對面就係啦。 所以 唔係同埋，如果有落新宿元素嗰啲都方便啦。 係咯，誒落新宿元素中夜 嚇，當然啦，仲有 啦，中夜就搭巴士過去嘅。總之就變成喺我個活動圈嘅中心喺池袋。 啊，即係每個人唔同啦，即係我澳洲圈，所以就南千住。咁你 唔用，因為冇關係。相對嚟講嘅問題係南千住去中夜好 Q 遠啦嘛。但係池袋去邊度都近，呢個先係重點。 嗱，講翻東池袋啦。東池袋有一樣嘢唔同啲就係、喺東池袋咧，因為其實都算係幾個蒲點嚟嘅。你真係好難會見到啲咧，好過穿唔落男主角咁，男人喺度走嚟走去嘅。但咧，要見到真係嘅啲型男靚女咧，係周街都見，係嘅。你我東池袋咧係周圍會見到啲真係著得好有型嘅，即係嗰啲咧，我覺得唔好行埋去，會真係放緊光嗰啲。東池袋最多，同埋 啲啲亞超啊， 唔係啊，型男啊，一排出嚟就咩去 break 嗰啲啊，因為東池袋好多依啲咁㗎。 對喺我嘅人喺我字典入邊相等於李亞聰啊，我話幾多次佢中嘅考，實際係唔係啦？ 係咯，蒲即因為佢嗱 做到李亞聰嗰個， 因為佢 做蒲嗰啲咩指導啊，嗰啲咩案內所啊嗰啲，大家知係咩事啊？ 嗯，只係新竹嘅問題，新竹我哋唔該閒講住， 咁差唔多啫。 即係我啲唔去新竹。 你原來我見到唔少啊。 係啊，真為我因為同埋咧佢又多啲古靈精怪嘢食啦，又多古靈精怪嘢賣，即 係因為自助少啲啊，少 Kiki 啊。 系啊，同埋我最中意去嘅 Tokyo Hands 咯。Tokyo Hands 咧就賣雜物多啦。 唔好話啊，其實喺某意上面 Tokyo Hands 係幾窄嘅，因為你啲古靈精怪嘢咧喺度揾到。我講就係你而家想揾辣雞啊，去 Tokyo Hands 反而仲可以仲齊咗添，仲齊。 即係應該係咁講啦，非 ACG 但係普遍地會受窄，會嘅嘅窄。 真 會 興趣 嘅嘢，喺嗰度會見到好多奇奇怪怪嘢。即係我啲嗱好簡單，電車精品。我記得佢有個好好 Q 大缸啦，係電車精品啊嘛。 一莫名其妙魔術玩具，即係嗰啲 party 玩具一啲嘢。 party 用嘅 cosplay 衫，點解要強調係 party 用咧？因為嗰啲點講啊？嗰啲擺個好細嘅包裝，2000 yen一袋嘅經驗，如你用著一次就會爛嗰種啊。因為正正經經買 cosplay 衫嗰啲唔會係嗰種，同嗰種係兩回事嚟。即係呢啲咁嘅奇奇古怪嘢，嗰邊會揾到咯。 啊，同埋咧，你想揾啲，你諗就想揾好耐，但係你以為唔會有嘅嘢咧 ，Tokyo 會揾到。即係有一樣嘢，即係講下拆開就係，我阿媽咧本身只腳咧就有死皮嘅，咁佢成日即係一到冬天秋冬咧，啲皮咧就吉腳啊嘛。咁咧我喺 Tokyo 揾到一樣嘢， 係 磨腳磨死皮嘅，一腳一支管咁樣磨下磨下咧，啲皮磨甩曬㗎啦。係啊，好厲害㗎。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是、依個時候咧，就係、是、咁我一次就係依個唔係集喺泰房嘅，就係、是、經過佢有啲大清貨，即係倉大清貨，就100 yen買一個膠嘅煙灰盅。咁我唔食煙噶，我咪買咗，冇咗，買咗俾老師發咯。結果老師話而家仲用緊。 我咁樣形容啦，雖然可能比較形容得唔係咁好，一個高級嘅而家傢俬，高級版，因為佢多啲精品系嘅嘢。 多啲莫名其妙嘅嘢，就係話依方面。 即係好簡單，嗰啲電子煙，你有冇聽過？ 聽過。 即係啲俾人戒煙，啲戒煙又有用，有手癮嗰啲，攞嚟吸尼古丁用嘅。即係嗰類。 尼古丁吸食器。 應該咁講，如果你有所謂叫做咩周日木工嘅興趣啊，或者中意自己砌啲嘢嘅話咧，喺 Tokyo 你真係受心。 所以咪話似而家傢俬咯。但係冇咁多，唔係冇咁多，係冇傢俬部分。 冇傢俬部分 嘅而家傢俬。 係啊，佢賣文具啊咁樣。文具嗱，冇嘅，有啲嘢而家都冇嘅，佢就古靈精怪嘢多咯，即係用具。嗱，講仲有咧，睇咗個人有 cosplay 啦，其實咧，遲早都有幾檔 cosplay 鋪嘅，而家仲存在噶。 好正常啊，因為點講做玩 cosplay 其實婦女多過宅噶嘛。 不過佢又奇怪喎，依幾間佢都比較偏向即係新沙通嗰大旺流地方，而唔係話收埋喺。 其實係咪因為嗰度係拍攝勝地，所以多啲咁嘅鋪頭？定係點 樣？唔係嘅。 你唔會喺度食喺度屙嘅，不過純粹係習慣問題啫。即係好簡單，曼多拉奇嘅池袋店係富到你唔敢入，入邊係完全女性向。 不過有句啦，要去曼多拉奇嘅話，都係富都係中意嘅。 唔係，所以我提醒各位去日本準備去日本旅行，唔好行過池袋，見到有間曼多拉奇就衝入去 。你會想 會後悔的。 喂，嗱，講到曼多拉奇，我一跳跳去中意啦。中意嗱，頭先我講其實都變得幾快， 係咯。 仲有咩？ 講啊！其實因為我住喺池袋，我 好熟。 另一邊，池袋車站另一邊嗰度。 池袋西口啊！ 有個好 池袋西口公園啊！ 冇公園啊！ 唔知點解㗎？嗰邊係好多 Family Mart 嚇， 好多便利店， 便利店好似行嗰啲三家都 三家好多 Love Hotel 嚇， 普通 hotel 都好多，不過 Love Hotel 多得很緊要點解啫？ 我就。 有時變成最平，我不知點解最平的會反而變成嗰啲，因為不是真係嗰種有曬監視器啊，俾你篤嗰種 擺明 嘅，我嗰啲即係經營起嚟咧就係普通酒店嘅，但係好明顯嘅都係要打嗰啲情侶對象嘅，因為佢即係好簡單啫，你一般酒店你點會有休息呢個選項啊？冇玩啊！ 不過通常依類酒店我記得最多都係親屬酒店街， 反嗰類酒店反而平。 你想講江户記丁啊？ 唔係江户記後面啊， 嗰度酒店街係唔會攞嚟放酒店咁浪費啦。 唔係江户記後面有一條酒店街嘅，嗰度係酒店嚟。 江户記丁嘅最篤嗰頭 係啦，嗰度但已經係過咗江户記丁㗎啦，嗰度已經。 翻嚟遲到。 即係題外話就係 City Hunter 佢寮住嗰度，或者嗰度地方咯。佢唔係江户記丁後面㗎，佢唔係住，佢係 翻嚟先啦，翻嚟先啦， 翻嚟先。 嗰度其實仲有好多居酒屋嘅，其實。 是啊，我記得有一年同你啊，同阿陳莊主一起食嘅。 因為那邊其實池袋係啱啱啱講過啦，僅次於新宿六本木之後數落嚟就係池袋噶啦。 係咩人都有 啊？所以相對嚟講，你唔會因為對池袋嚟講咧，佢唔窄嘅，但係喺窄嘅世界入邊咧，佢係第二噶啦，即係一個比例問題。 即係你池袋，你要見到好似啲打扮好靚，但一睇住婦女人行下去，亦都見到好似有啲我咁樣，或者間好精緻咖啡室喺度嘆咖啡，我真係咩人都有 嚇、啊。我仲見過好復古嘅侍候妹添。 不你講到好似某套小説咁樣咁樣， 唔係池袋係㗎，池袋基本上係一個幾 嗰套小説啊。 龍蛇混雜啦，有一樣 俄羅斯人都有啊。 你頭先提咗西口公園啊嘛， 唔係嗰套啊， 邊套啊？ 哆啦啦啦啊， 哆啦啦啦啦啦嗰只咯， 係。 即係老實講，以我個人嚟講我係比較推薦各位住池袋嘅，即係純粹係方便問題。即係 已經太遲啦，我訂咗房 了。因為好簡單嘅就係你所話就知噶啦。佢我行去我去嗰間十，我第一次去嗰間十五分鐘路程入邊，沿路幾乎都係即係呢類嘅嘢，呢類酒店同埋供佢哋用嘅生活機能。即係便利店啊，嗰類。點解會咁嬌多便利店咧？就因為佢有好多酒店。 啊、 再入啲就會有資格市場嗰類嘢。即係邊個啊？相對於老抽咁特化城市咧，比較似一個生活有生活機能。 正常，正常嘅機能嘅 地方。有比較多生活機能嘅地方咯。有間好嬌大嘅超級市場添，不過唔記得名。 嗱、好啦，查下開趁住上應該話，如果再唔講中嘢嘅話，開咗集冇啊，大佬。 開咗集冇所謂。 喂，講中嘢啦。嗱，中野咧，咪唔講啊？仲有節，喂，咁多嘢講啊！我以為冇嘢講。 啊，仲有呢個池袋，仲有一樣最緊要嘅，大家一定要記住，風島右邊局。 喺邊個？ 風島右邊局。 咁嗱，依個問題咧，我講就係、是 okay. 正常嚟講咧，一般人係唔需要你右邊局嘅，但係對於末日幽靈依啲咧，佢自己斷十根嘅話咧，基本上佢留意到就係咩？我最記得有一年，我同你新有一年咧，我新年1月2號。咁咧，我同佢一齊去新宿嘅新宿西口嗰間郵局，因為嗰間郵局係新年1月2號仲開門嘅。 你講咁嬌多，我等我講。日本嘅郵局係並不是全年無休，雖然香港都係啦。但係佢有一間例外，全年無休嘅新宿郵便局，但係新宿遠啊嘛。 好靠差遠。 隨你住新宿係另一回事啦。雖然你 都 西 遠啊， 都遠啦。 因為嗰頭冇酒店㗎。 池袋郵便局。嘅唔係，池袋入邊嗰間叫風島郵便局，係僅次於新宿， 哦、 除咗大年初一、二、三，即係1月1號、2號、3號啊，呢三日之外係一路都開住嘅，常年開住嘅。如果你喺撞到你出發或者需要寄嘢嗰陣時係假日咧，你一定要揾到呢個地方。其實這條路就好容易去嘅，你往拆船那個方向。去到轉過去拆完個十字路口都不轉彎，繼續直行到你冇得行為止，你的左手邊就是右邊局噶啦。 哇！唔係，我想問啊，提案話你會寄嘢，你寄咁多次嘢，邊一次最貴又廢？ 嚇、應該是第二次去日本，一次過寄11箱，好似5皮幾咯。 哇！ 啲哇，大佬，我 都你唔係買嘢，你係咩箱打成？ 我喺日本翻嚟香港幾行，你都冇十一箱啊！ 采购员嚟嘅呢个系， 我发箱就最多，仲要包埋嗰啲生活用品啊。 形容啊，似你咁样，成咁样，啲 fans 成日有，我可能成日讲呢个就系、是，有个 friend 问过我，你咁样同啲港女喺巴黎住一个月，净系买名牌有咩分别啊？冇， 系 ，OK， 继续，嗰度行过去，穿就大概系去到客船嗰个十字路口嘅一倍长度左右，即系大概行十零分钟嘅啫，就会见到豐島區郵便局，喺東京都除咗新宿最大嘅郵便局，嗰邊可以如果你對郵政有興趣嘅話咧，嗰度好 Q 多精品賣，好多郵局精品啦，因為佢大夠大啊嘛，呢類嘢 放到啲嘢。 不過係喎，講開即係你試淨係試過二號喺新宿嗰次，幾乎唔見人包嗰次，淨係嗰次啫。 唔係你想講乜嘢先？ 講翻你嗰次差啲唔見人包嗰次事件咯， 係背囊唔係人包，只係入邊放咗幾廿萬啫。 因為嗰次咧就係我同佢寄嘢，咁咧行落去，跟住咧走啦，跟住先醒起唔見背囊，跟住好啊，跟住咧就因為佢跑唔喐啊嘛，跟住我撲佢跑啦。好在啱好咧就我走咗之後咧就嗰阿婆咧就寄咗啲學卡，嗰阿婆咧佢喺袋下面，哇好在。唔係嘅話，唔知叫我女友點接濟佢。 先講啊，嗰個當時嘅位置係新宿啊。只能講日本係治安真係兩回事。 好到 唔係咁一樣嘢就係嗰日咧，其實佢啱好就係我哋走咗之後咧，坐嚟嗰位就係填賀卡，填嗰啲賀郵卡夾婆，咁我又唔喐你嘅。依樣嘢好嘅，就話郵局相對嚟講郵局。 嗰個其實點講啊？郵局咧就通街都係豐島區郵便局，特別個會喺星期六日開呢樣嘢咁解啫。所以特別睇下，我唔知道會唔會有類似咁嘅人。 有啲冇人會需要啦。通常某一兩區大郵局都會咁。 喂，大佬你明白？你飛機而家嚴到咁嘅地步，你20 kilo 真係好容易爆嘅。你唔一定要寄幾廿箱，你可能係寄一兩個包裹，你都唔係下下會。 唔係咁樣樣就係如果你。我情況通常就會去機場寄咯，因為通常 我就係講緊你唔會下你孭住個20 kilo 嘅夾噶啦，大佬。 咁 係，即係你梗係先揾個郵局訂咗嗰個最好啦。 因為通常一般嚟講咧，每個大城市中央郵局咧都係星期開嘅，即係窄放中央郵局就星期日都開嘅。 所以咪嗰個叫豐島郵區郵便局，但係佢其實係東京都嘅地方郵局。嗱，你唔好提新宿咧，新宿就係國家嘅地方，國家郵局。最大噶啦佢， 不過講嗰陣即係我又去翻池袋，去翻東池袋蒲開的地方啦。嗰度嗱，東池袋其實有冇去過新西六十啦？ 我住喺嗰度啊，大佬。 我去嗰度有上過先，因為我去咗好多次，但我從來冇上過去嗰座嘢。 冇，我都話我住嗰度咯。 住嗰度啊？ 唔係，我應該係住隔離啦嚇。佢新西 hotel 度啊。新西六十我淨係記得嗰度去路搞同人好中意搞同人自己 event。 係啊，我 每個禮拜日你都會見到有 event 喺嗰度搞嘅。 啊，依樣嘢真，因為我有時睇即係冇去，但問題就係我有時收料咧，經常性見到就佢話喺嗰度搞 event， 唔知點解。 因為首先我已經講，我重申咗好多次啦，池袋係東京交通中心，東京不是池袋同新宿先係，即係你勉強計埋新宿，因為火車好多都喺池袋度。做中心，反而 新宿好 啊嘛，所以池袋啊嘛， 但池袋相對新宿好嘅，起碼車站安，啲路比較正常啲。 所以佢係交通最中心樞紐位置嘅附近一個適合搞 event 嘅地方。 新宿市中 心，同埋除咗有啲除咗儲有點多之外啦，即係搞演唱會就唔得啦，因為儲太多。 但係同埋一樣嘢好嘅就係池袋咧，你池袋真係叫啲熱門蒲點啦。去池袋搞 event 嘅話咧，你冇咁大心理壓力。但係啲老抽行嘅話咧，如果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幾大心理壓力嘅。你搞 event 相對嚟講係老抽，但係池袋，真係可以即係到成去 wet 個樣，跟住再去睇魚畫展。 即係相對嚟講冇咁大壓力，呢個都係中啊。我覺得係因為場地問題。老抽除咗啱啱起好，而家叫 U D S 啊， 而家唔叫啱啱起好啦。 幾年啦，U D S 起咗幾年，但係我印象 中啱啱起 好 啊嘛。 係得嗰度，而且停車貴啊，大佬。新西六十咧，唔好聽個名好響。 係咯， 其實咧好平㗎，相對咁大，相對咁呢個質素嘅地方啊，係平過U D S好多㗎。係 睇翻樓齡啊，唔該。 柳寧都可能係可以其一嘅， 喂大佬啊， 真係貴咯， 真係好厲害噶啦，新西六十，諗下三隻琴奶當年未出到時喺我做過交檢職 嘅。問題係因為細嘅，因為 UDX 咧大，又大又新， 不過有一樣嘢好嘅， 冇咁翻上下嘅 event， 你咪去緊。 不過有一樣嘢老抽一個優勢就係 UDX 門口個廣場夠大，搞 就係講緊佢門口大狗惡咯。 係咯， 即係但係新沙六十就細好多，所以好多細嘅 event 都會揀喺嗰度搞。嗯，同埋嗰邊咧習慣，做習慣咗呢啲 only event 啦。 有經驗啊嘛。 係啊，個安排做得幾好，去過一兩次都 OK 嘅。 嗯。好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其實 不過我搞清楚一樣，我哋唔好講到好似時代好多 ACG 嘢啊！你行去係大街， 根本就唔 你係 揾 嘅， 佢喺都話大隱隱於市啊嘛，揾㗎。 都有嘅， 即係好簡單㗎咋。我第一年第一次去係去個 game 啊，後屘第二次去揾，接咗，跟住喺往後佢重新開翻之後，佢本來就已經唔係好明顯㗎啦嘅時代嘅 game 啊，時代有 game 嘅。它原本就已經是大街 的轉入去某棟大廈的一層而已，但是它後來還要轉變成是內街轉到很飄入的地牢，我又問他說哇你都他媽的有夠難找、啊、我去那個原因純粹因為我走了我要將點數用完，因為那時候他換新 PON 卡，舊 PON 卡是不會過渡過去的，你要麼用飄了它，要麼就浪費了它，但我嗰陣時我已經要走了，就冇時間再去老抽啦。就我就揀喺祠堂，哇！揾到我諗住，我揾到一半，我覺得我不如乾脆老抽算。 我通常祠，我通常祠堂揾嘢多過喺。 唔係好簡單啫，邊樣難咧？老抽揾 game 定祠堂揾 game 難？就咁簡單啫嘛。 都話忍收藏得好好嘅，現實上面。好啦，咁。本來應該係諗住錄埋中嘢嘅，但係 呢一節差唔多啦。 就啦，咁下個禮拜再搞埋中嘢落去啦。